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挑战时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Joy's Open Music， 让音乐 Give the World House Open Music。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这小虎队的一首歌嘛，是不是今天在耳边一直在想这首歌曲。好吧，我们总是这样，在一瞬间呢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会在脑子当中循环一整天哈。那所以今天你想到了什么呢？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在你的脑海当中一遍一遍的上演呢？也不妨大家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很有 power 然后很有理想的一首歌曲啊，那是来自于电视剧创业时代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来自于 Aline 的那首《默默》，这是由金大洲与蜜雅共同合作创作的旋律啊。那被剧中的主人公默默守候的爱情呢所感动，创作出来的深情婉转的旋律。那王雅君在歌词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将这份沉默和坚定的爱情呢融入到了字里行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总是要有爱的人在身后默默的守护，才能够让这份感情更加的发光发亮哈。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 Aline 带过我们的《默默》。 决定，将回忆全部都收藏，关上，不感伤，对视线的愿望，明天我还很渴望。我们能选择相信，能得到的会有结局。 OK， 通过 Aline 低沉婉转的嗓音呢，唱出了剧中深深的痴情与守候。那正如歌词当中所唱的，执着着的眼泪不掉下，才能去赶上，往幸福去眺望，逆光也坚强。没错，愿创业者能够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这样默默守护的一份爱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了。那下面这样一首呢，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许魏洲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橙色天空》啊，这也是一首特邀方文山作词的唯美情歌。许魏洲呢，自作曲啊，简单的乐器搭配出营造整首歌曲的纯爱氛围。爱呢，就是如此的单纯，无需多余的对白。那么热恋的时候呢，两个人的浪漫就点燃了麦芽糖色的天空，彩虹、夕阳、霓虹、黄昏都让眼睛呢尝到了甜味儿啊，这就是浪漫的意象。所以呢，听听看来自许魏洲的《橙色天空》，我们来讲修情。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约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m crossing the sky tonight. I talk to myself, I'm talking. 10 years are passing by. Whoa. OK， 炎炎的夏日呢，这是一首关于热情和梦想的盛宴，然后呢在我们的耳边突然就响起了，对吗？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江映蓉所演唱的一首歌，叫的是 Never Let You Go， 永远都不会让你离开，这也是我想要对大家说的话哦。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希望用这样的电音节奏呢能够唤醒大家的耳朵，因为呢今天是周末了，必须要出来嗨一下了，是吗？好了，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依然要给自己一些节奏啊，是来自陈奕迅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破坏王。那撇开深情的唱腔啊，最调皮的 Eason 呢演绎了一首特别奇妙的歌曲，就是这首破坏王。那强耳的旋律一起呢，就让人是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那再加上由多团队合唱的副歌部分，每一个节拍呢都仿佛在刺激着你潜在的反叛细胞，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陈奕迅的破坏王。 This is the duo band. Wow! 百厭慾太強，太過寄養，我拒絕正常，秒秒轉風向，再刮亂氣場，情緒高漲，趁著性格有靈覺，專貪怪怪灌溉眾生相，由每一粒種子開始生長，感覺箭嘴向上，未算嚣張 ，No， 我過分好奇，你說你有道理，聽過便皺眉，退化。 만 험한 무고 윤단 나 거썩 거탄 나 거스 여찬 You'll be no problem Soon when you turn on 인생 깊을 긴도 new 서산 거기 과할 과도 만 Say my don't why say don't 공간 내 쟁점 너질 와 歌曲呢加入了小提琴的独奏以及叫人热血沸腾的饶舌的部分啊，玩味十足的编曲呢凸显出多团队在整个人群当中贪玩的一种特质，真的是一听呢就按耐不住，立即呢想跟着节奏来一通大肆的去搞破坏了，是吗？收不要真的去搞破坏哈。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呢是来自南征北战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半梦半醒啊。那一醉一醒一片刻，半梦半醒半浮生啊。那么在当下社会当中呢，永远琢磨不透的便是伴侣的内心世界了。那么在未来的智能社会的这个社交网络下呢，人们可以轻易的知道伴侣的想法的时候，那如风似雾的关系与难以把控的距离呢，就使得爱呢变得是那么的滑稽了，是吧？而半梦半醒呢才是一切最美好的一种态度。所以呢，南征北战，半梦半醒，我们来听听看咯。你 像风又像雾，感性让我盲目，我的心已被你放逐，冰与火要如何相处，前一秒相拥在一起火热的煽情，怀疑之间都变成目不合的幻影，我是被你操纵的隐忍半梦半醒，其实我和你根本没有心灵感应，我陷入了一片沼泽，你的借口并非巧合，真相令我心如刀割，伤口的眼已饱和， 知道那是你忽冷忽热的把戏，也怪我不好你无缘无尽的距离，每次说出口是显得有些滑稽，明知虚情假意却死心塌地， 的心已被你放逐， 我的心已经被你放逐， 冰与火要如何相处， 心水每一种不安慢慢渗透，情人还是风流，看似温柔却思考着斗，你像海市蜃楼，触及风头，表面繁华的城楼，无人生手沐浴成舟，让我欲想将死守担忧，琢磨不透，烟雾缭绕在强迫下化为乌有，你思维缜密，滴水不漏，丝毫没个不臭，动了清香摇落回扣，风声不收，无法补救， 知道那是你忽冷忽热的把戏，也把我不靠你忽远忽近的距离，爱字说出口是显得有些滑稽，你只是情假意，却死心塌地。 亲自和解的罗密都不对。

心不自由。你好不好，当你开口对我这么说，我就公认你做的选择。爱若让你变得不快乐，我宁愿还给你自由。也许我应该保持沉默，留给彼此一个再见。 OK，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你好不好啊，久违的一首歌曲，那收录在2004年她的那张也许明天唱片当中。那相比同名的主打也许明天呢，更保持了妹式情歌原有的风格，演绎的也是神情饱满，那不温不火更具张惠妹自己的特点啊。那歌名你好不好呢，是源于阿妹最想对一路陪伴她的歌迷所问候的一句话。那经历了种种的事情之后呢，心中见面的一直是支持他的歌迷，所以呢想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希望他的歌迷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来继续寻觅到那份感动。那但是呢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呢，就是两个人分开之后你真的过得好吗，这样的一句问候其实也很暖心，对不对？好了，谢谢阿妹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你好不好，记住咯。好了，继续听歌，下面呢是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推荐了，我们来一起听看看咯。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继读诗远足之后，钟立风再度联手诗人于坚推出了全新创作单曲《我的大象》。这首诗歌是于坚在很多年前送给女儿的一份小礼物，天真童趣，充满着无尽的想象力。钟立风用儿歌童谣的形式谱了曲，还特别邀请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华佳一起演唱。灵巧又笨拙的律动，好像大象的步调，在童谣匮乏的年代，这样的歌真是久违了。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钟立风《我的大象》。 我有一头大象，它住在我的书包里，有时我摸到它的黄牙齿，有时我揪着它的脏耳朵，有时我看见他滴流着眼泪的小眼睛，有时我碰到他滴握着你讲的长尾巴，他在天空里唱歌，当嘟嘟小花慢吞吞的云，有时我在教室口看见他，其他去动物园看大象，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他知道我其实一头大象。 我有一头大象，它住在我的书包里，有时我摸到它的黄牙齿，有时我揪着它的脏耳朵，有时我看见它的流着眼泪的小眼睛，有时我碰到它的裹着泥浆的长尾巴，它在天空里唱歌，胖嘟嘟像块慢吞吞的鱼， 有时我在教室窗口看见它，其他去动物园看大象，大象一见我 鞠躬，他知道我今朝一等多久。 老师，这不是你，我不是小孩子，我有一头大象，一头可不见的大象。 教室窗口刚见他，骑他去动物园看大象，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他知道我骑着一头大象。 老师，这不是你，我不是小孩子，我有一头大象，一头你看不见的大象。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小伙伴们，你还在听吗？感谢你的一直守候。我们说，曾经爱的激昂，爱的浓烈，爱的千疮百孔，亲吻伤痕，每一个瞬间呢，都会是爱情的一种记忆。那如果呢，能够再勇敢一点，我们一定会更幸福的。你的微笑就是我的骄傲。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那英的《你的微笑》。那曲式的戏剧感与歌词的张力，搭配着那英高亢的音域，让感情的刻骨句句刺入心扉，叫我们在感情当中的韧性和坚强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那绝对是现代人的情感自愈的主题歌了。所以呢，你的微笑来自那英，听听看咯。 都是情不自禁，深呼吸，把思念隐藏在心底，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相识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你的微笑是我的骄傲，这种感觉让我很好，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把远距离变成一步之遥，你的微笑像一种毒药，每天想它想到睡着， 嘿嘿。 幸福还是伤心也好，爱过才重要。 听完这首伤情的歌曲呢，就应该把眼泪和鼻涕一起擦干，因为呢我们的生活还是美好的，是吗？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也来转变一下节奏啊，来听一首白举纲带给我们的《燃》。那所谓燃呢，表达的就是不止想象当中的那个意思啊，而是来自于二次元世界的奇妙口号。燃的含义呢，就是让人能够亢奋，而燃曲呢，就是那些听起来能够让人亢奋燃烧起来的曲子。那正如白举纲的燃呢，不是盲目歌颂梦想有多么的伟大，而是用小白自己曾经迷失的经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青春还有成长当中要面临的挣扎还有清醒。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呢，我们就来一起燃一下吧，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拜拜。 我看着灰色的天和你倦怠的眼，突然疲惫了，突然熟悉了，撑不下去的感觉。路那么宽，心那么窄，走进无边的荒野。哦，我的生活对你说声抱歉，我过得越来越费劲。我们都有太多遗憾，却在阳光下沉睡，夜里睁大眼睛看着月光，却想要追到太阳。不愿再像落叶一样随它迷失方向，请有一丝逞强，好光热量，再一次我笑着倔强，再一次远航。总问自己能否坚持下去，不安的命运里，恐惧的黑暗里，感谢你温暖的抱紧。我们都曾在生活中狂风巨浪。

Yeah.